红十字国际委员会、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丹麦、芬兰、英国的红十字社代表17号乘飞机到达平壤，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大会和红十字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。